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这个糖尿病合并皮肤病，特别是伴有皮肤的感染这方面的问题。糖尿病病人的皮肤感染呢，大概有这几种。一个呢，就是皮肤的真菌感染，特别容易出现在这个病情没有控制好，你比如血糖啊，老来跳来跳去，或者是老控制不到应该比较好的正常的范围。这时候呢，糖尿病病人啊，就常常发生这种真菌感染的皮肤症，皮肤的一些疾病，而且经常反反复复的不好。它主要表现在什么？一个就是浅部的真菌感染，就成为癣，我们说的，它是寄生或者附生于角蛋白组织中的，比如这个表皮的角质层，或者是毛发，或者是甲板，这样的真菌呢所引起的皮肤感染。糖尿病患者所以就非常容易发生有体癣呐、有指甲癣呐、有足癣，这是非常常见的，而且非常不容易把它控制掉。控制好，特别是像那个灰指甲感染了以后啊，所引起的也是糖尿病病人的一个比较多的常见的一个并发症。还有就是这个深部的真菌感染，表皮以外的真皮或者皮下的组织，以及呢机体其他器官以及和组织的真菌病，通通称为深部真菌病。糖尿病病人啊，常常并发这个念珠菌病，比如经常有口角炎呐、或者女性啊非常容易有阴道炎，特别是这个高龄的这个女性朋友常常有这个阴道炎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真菌类的东西啊，它非常不容易把它灭掉，因此呢也是给这个糖尿病病人啊造成一定的痛苦。第二个呢，在糖尿病病人所感染的并发症就是化脓性的感染。我们前头给大家说过啊，占了20%在这个并发症里的，大多数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，临床就表现啊，长疖子啊，长痈啊，或者毛囊炎，严重的可以加重病情，诱发酮症酸中毒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不管是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什么这些感染以后啊，这种菌非常顽固， 非常容易耐药，而且不好把它彻底消灭掉。这样呢，就容易啊，这个越感染的重，反反复复的发生，然后这个胰岛素要的水平就越多，胰岛素的水平越用要求多呢，那胰岛的负担就越重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最后呢，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，可以因为严重的感染就引起了。再有一个呢，第三个就是肢端坏疽合并的感染。糖尿病病人因为有动脉硬化嘛，我们知道60%-70%甚至还高都有动脉硬化，就是因为血糖高的过程中，它可以促进动脉硬化，促进胆固醇的这个在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，还有它本身就使得我们的血管壁发生糖尿病样的改变，又促进了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。因为糖尿病动脉硬化形成太普遍了，大血管、小血管、中血管、动脉、静脉，这都可以发生一些病理的变化，所以它这个局部组织就缺血缺氧，就导致了特别是下肢导致了肢端坏疽，坏疽的部位啊常常继发感染，反反复复的发作，特别难以控制，这样的病人也非常痛苦，治疗不好或者是各种原因吧引起他老不好，那就这个截肢了，或者是这个把脚趾头给截掉了，这样呢就非常非常痛苦了。而且这种啊因为糖尿病病人我们也来大家介绍过，他的免疫功能就是下降，他的一个红细胞的形成啊，以及他的转化率啊等等啊，还有这个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啊，都会全面的下降，气细胞淋巴细胞也会全面的减少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它在合并继发的感染就反反复复，病人经常去换药也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除，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皮肤性的一些感染，还是应该特别注意的。那为什么糖尿病的病人皮肤容易感染呢？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，一个糖尿病的皮肤组织内含有特别大的高糖，高糖我们给大家介绍了，它本身就是各种细菌的很好的培养基，就是它用这个糖当它的食物。还有在血糖高的情况下，治疗又不好，又控制不好，它预防感染的能力也下降，就是我们原来告诉大家的，糖尿病病人的免疫功能明显的下降，特别是这些免疫战士，一个免疫战士的个数，一个他们的吞噬能力和作用力都下降，不管是这个细胞免疫或者是体液免疫都受到很大的抑制。还有就是皮肤容易感染呢，就是皮肤引起了糖尿病所引起的代谢紊乱和血管神经的病变，就减弱了皮肤和白细胞防卫作用。由于这些这个原因呢，所以这个皮肤啊，糖尿病病人特别是在夏季，蚊虫叮咬了以后，你一定要想法处理好，不要使劲抠，容易感染。还有特别是在洗脚的时候、剪指甲的时候、穿鞋穿袜的时候，一定要宽松，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脚有破口，有破口它就容易啊发生这个下肢的坏疽，这是很痛苦的。那么糖尿病病人呢，如果合并了皮肤感染，就有这种比较多的对我们的这个很痛苦。还有一个呢，糖尿病的皮肤病感染，它对我们身体又造成了一些危害。一个呢，就是当皮肤感染重的时候，就加重了糖、脂肪、蛋白代谢的紊乱。这种紊乱的加重，就使着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病情迅速的恶化，迅速恶化的结果就难以控制，发生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。那这种酸中毒以后需要的胰岛素水平就更高更多，胰岛的负担就更重，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还有就是皮肤感染啊，可以诱发酮症酸中毒的同时，也因为细菌进去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，这样就影响非常的威胁生命。有很多糖尿病的人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感染这方面过不去，而对生命造成了危险。还有就是如果下肢感染严重，这个皮肤呢损伤得不到痊愈，就容易发生溃烂，然后呢又发生坏疽，又发生感染，甚至于截肢，这也是非常痛苦的，也是糖尿病病人啊。为什么他的截肢率要比一般的人，一般人也有截肢的，比一般的截肢人要高17倍，也就是因为糖尿病糖蛋白脂肪代谢的紊乱，这种紊乱呢就使着糖尿病啊非常不好控制。皮肤感染跟糖尿病的关系呢非常密切，皮肤感染加重糖尿病，糖尿病并发皮肤感染，两者互为恶性，因此呢这个 皮肤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，对于这个糖尿病造成的危害啊，是不应该小看，就是都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。还有就是呢，这个糖尿病病人呢，就是呼吸道占第一，然后皮肤，然后就是泌尿系的感染。糖尿病的病人泌尿式感染也非常常见，它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，特别是女性和老年的人特别容易多见，就常见就是尿频啊、尿急啊、尿疼啊、发热啊，甚至于发烧啊，全身不适，反反复复的发生。然后呢，尿培养啊，尿检查的时候发现白细胞增多，尿培养发生有细菌、有菌群在里头，所以这个还有一些。最重要的就是有些病人呢，明明有泌尿系的感染，但是他没有特别好的症状，没有特别让你警惕的症状，所以这种情况就更得要注意了。因为这个泌尿系的感染，我们简称尿感，就是尿道感染了，就指着这个尿道内有大量的细菌繁殖，引起了尿道某一部分的炎症。包括尿道炎啊、膀胱炎啊、前列腺炎啊，还有肾盂肾炎这些。按这个感染的部位不同呢，可分为上尿路感染和下尿路感染。上尿路感染呢，就是指着肾盂肾源；下尿路感染主要是这个膀胱炎和这个尿道炎，特别是这个膀胱炎。各种的这个原因啊，造成的尿路的梗阻，或者是糖尿病泌尿系也有这个，或者是这个糖尿病，或者是你有泌尿系统的先天畸形，在这个慢性肾病的基础上就发生尿路感染。所以糖尿病病人啊，在尿路感染的糖尿病患者尿路感染的发病率在不断的增加，特别是糖尿病女性啊，尿感或者是菌尿。它要比平常的没有糖尿病的病人高2到3倍，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啊，她有19%，发生这个尿感，男性啊有2%，然后这个女性在怀孕的时候，这尿感的机会增多，尿感中膀胱炎的就占了50%到70%，而且在这个解剖中啊，也发现了糖尿病啊，得尿感的人占40.8%。进行这个肾的活体检查，也发现这个糖尿病病人慢性肾盂肾炎10%，所以这些呢，都是这个，特别是啊，有这个肾盂，特别是有这个肾乳头坏死，比这个肾没有糖尿病病人啊发病要多见，这是一种这个病情比较严重。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感染。那糖尿病啊容易发生尿路感染的原因啊，也是因为特别是女性啊，她是尿道比较短，细菌更容易上行，顺着尿管和这个膀胱然后往上逆行，就容易发生肾盂肾炎。还有呢，这个女性的尿道口啊大肠杆菌比较多，所以呢也又有月经啊，还有同房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染。妊娠的人呢一般呢都有菌尿症，有4%几。所以糖尿病病人在妊娠的时候要预防尿感是非常重要的。男性朋友主要是50岁以后基本上都有前列腺肥大，就增加了这排尿不畅嘛，就增加了感染的机会。再加上糖尿病病人啊神经系统的损伤，所以发生啊膀胱的尿潴留啊，加之这个尿里的糖分比较高，细菌容易生长，所以对于这个尿路感染呢，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注意，特别是老年朋友。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灵芝呢，我们知道从我们的古代一直到现在都知道，特别是现在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理价值，就是知道它的药理作用是非常好的，因此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，因此它对一些常见病啊、多发病啊，甚至疑难杂症，在预防上，在这个减轻和消除症状上，以及促进它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，都会有非常好的帮助。原因就是现在对于灵芝的药理学的研究就非常明确了，10大类150多种，其中60-70种药理活性、生物活性、营养成分非常好的东西，在不断的你用灵芝的过程中，能够很好的稳定你的神经系统，来使我们的各个器官的活动协调。再有就是它能够生长，促进免疫功能的 促功能的正常和平衡。你比如磷脂酸啊，磷脂多糖啊，还有锗元素啊，锌元素啊，这些物质不断摄入的结果，它可以使我们的免疫战士的队伍强大，而且吞噬能力和这个吞噬指数都升高。升高的结果呢，就是有细菌存在的时候，它很快的把它消灭。比如它能够促进白细胞的去化能力。你哪有感染了，它赶快就去了，半小时之内就赶到了，然后把这些细菌可以消灭掉。再一个呢，它可以有内平内稳定，还有个免疫监视的作用。那经常利用灵芝呢，这些都得到非常好的保障。再加上灵芝里18种氨基酸，8种不能合成，多种的维生素 B1、B2、B6 啊，还有14种微量元素，像天然的有机锗元素，锗元素是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。那么用它以后呢，可以增加我们身体，它可以诱导干扰素的形成。那这些呢，对于糖尿病病人因为免疫功能低而得的，不管是皮肤上的感染，还是这个身体内的感染，都会得到一定好帮助。而且呢，这个灵芝啊，对于我们人的皮肤有非常好的作用，就是它的有效成分，比如锌元素啊、多糖啊，改善这个微循环呐、你比如它能够减少自由基，对皮肤的损害，而且加速细胞的再生，改善微循环，增加皮肤厚度，并且呢增加胶原纤维，达到这个滋润皮肤啊，能够呢特别是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保持我们皮肤的水分，恢复这个皮肤的正常的一些功能。所以这个用灵芝以后啊，有很多人就发现自己的皮肤会慢慢的好起来。那么在糖尿病病人呢，再加上灵芝多糖，有非常好的促进我们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，而且可以呢修复已经受损伤的胰岛的 B 细胞，让它这个恢复正常的功能。再加上呢这个孢子粉本身就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，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得到非常好的保证，这样呢让血糖能够得到稳定。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 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眼，把墨染红也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